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由普罗政治学院举办的地区选举工作研习班第三期现正招生，课程理论与实务并重，导师包括资深议员、律师、学者及教授，毓敏亦会亲身指导，有志参与地区选举和社区服务工作人士万勿错过，请即到普罗政治学院网页 hkppi.com 参阅详情及下载报名表格，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截止报名日期2014年4月17日。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好，去咗汤家骅嗰个片段先。 情况嚟， 如果特首咧系可以严格执行基本法所有嘅条文，同埋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咧，就应该系一个爱国爱港嘅特首。咁呢一点咧，我系即系提出嚟咧，佢哋冇正面嘅回应，但我睇到佢哋嘅面上嘅表情咧，就似乎唔系太过抗。 頭先見到嗰個咧，就係湯家驊同埋成班泛民咧，見完呢個咁樣嘅官員啦， 包括光亞 等人在內咧，佢哋出嚟咧就各自有表述啦。咁基本上都係冇乜成效，但係淨係得湯家驊覺得好有成效 嘅。睇你個樣， 佢係唔係佢講一樣嘢，即係話咧，佢提出所謂愛國愛港咧，咁即係佢有湯家驊有自己嘅標準，咁就唔需要一定強調所謂愛國愛港，只要佢遵守呢個基本法啊，咁佢提出呢樣嘢，咁佢睇到個面部表情呢就 都唔係太抗拒， 都唔係太抗拒嘅， 即係佢冇喺口即刻粗鄙巴比咁樣，佢覺得即係都算係咁啦，咁樣 咁呢個就係察言觀色， 係啦， 鑑貌辨色， 係啦， 屌呢個真係好離譜， 即係奴才嘅極致， 奴才極致， 即係好似清朝一樣， 睇下個眉頭眼額 係咪？即係原來你上去上海就係為咗睇下黃光亞面色好唔好？ 屌，即係好似我孫咁睇眉頭眼額，屌你睇我咩時間去食得還我啊？睇下我老婆幾時即係要嚼佢啊？驚係嘛？睇眉頭眼額，屌你真係！ 我想講呢個泛民主派見完呢個黃光亞，好啦，呢、這個大龍鳳頭先就講咗啦，即係你呢場大戲，你上去做已經係做得極肉酸。阿毛一個咁簡單嘅一個老招啊！老招就已經令到你醜態拍出，好啦，辛辛苦苦剩翻十個人入到去見完，然之後嗰個過程送禮啊，各樣嘢啊，俾阿黃光亞玩完你一鑊，出到嚟做到啲咩咧？有冇強硬嘅表達咧？有冇一啲可以俾到感覺你哋係有決心嚇、啊，又或者係俾到呢個威脅？有冇放狠話話俾佢聽會佔領中環嗰樣嘢？冇。淨係話俾佢聽，你哋表達咗啲乜嘢，然之後話俾佢聽佢面色。我哋講完之後，佢面色都幾好睇， 面色唔錯。 有冇咁狗奴才嘅一班人啊？有冇咁狗奴才嘅一班人？而呢班咁嘅狗奴才係代表住香港嘅市民，代表住香港嘅民意上去。你話香港人係幾咁可悲啊？ 真係慘， 真係可悲。 100萬選民啊，代表。 啊、真係喂，呢班人真係喂，由開始你哋幾個決定唔上去，頭先講漏咗，范國威都決定唔上去嘅。范國威、毛孟靜， 仲有 兩個人民力量議員。 但係毛孟靜係屬於公民黨啊嘛，公民黨代表咗佢啊嘛。 但係公民黨又代表咗佢， 係啊， 好奇怪係咪？ 但係新民主同盟嗰個就係要人力加埋我啦，應該嚴格嚟講， 嚴格嚟講四個就真係決戰唔去嘅咁樣。咁啊，其實最應該俾掌聲嘅呢四個。捍衛住呢個咁樣嘅立法會嘅尊嚴，好啦，其他嗰啲人上去咁樣，阿毛去做 show 啦，咁樣都 OK 啦，都達到咗佢一個咁樣嘅佢想要嘅目標啦，咁樣都呢五個都係值得係去俾啲掌聲佢哋嘅咁樣，好啦，但係問題就話剩翻呢一班人係咪應該受到嚴厲嘅譴責咧？ 冇人會譴責佢， 但係冇人譴責， 除咗我哋即係喺度譴責佢之外，冇人會譴責佢， 嚇、啊，即係賣港產、 啊，包括長毛又唔會譴責佢，其他人都唔會譴責佢， 係啊。 呢班人係 short 嘅喎， 今日嘅社評都一致好評嘅。 呢班人係 short 嘅喎，我想講，先唔講佢哋嘅表現係乜嘢。嗱，阿毛呢次咧就真係過咗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過咗一棟好大嘅一棟俾佢哋嘅咁樣。但係佢哋又蠢嘅，頭先講咗啦，預咗嘅啦。好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呢班人佢哋冇喺呢件事，尤其是民主黨同埋公民黨啦，冇喺呢件事做一個好嚴厲嘅反應咧。其實係戇鳩嘅喺政治智慧上面嚟講。喂，你估你哋呢班咁樣嘅？ 偽民主派是靠乜嘢立足在香港政壇咁撚多年？你為香港做咗啲乜嘢啊？你有政績咩？你哋有認真地抗爭過咩？冇噶！你哋嘅政治能量最主要就係嚟自於六四燭光晚會啫嘛。 拉都未俾人拉過，告都未俾人告過噶。 有告過咪入民間電台嗰啲咁樣嘅嘢咯。 嗰啲唔計，民間電台唔關佢哋事。民間電台係阿牛咁啊，大佬。 咪有告過阿司徒華啊嘛，都算啦。司徒華都叫有告過啊嘛。 我做我即係做嘉賓嗰啲告全部甩曬啦。 係啦係啦，咁樣咁起碼提出個控訴啦咁樣。喂，即係呢班咁嘅人，你哋最大嘅光環就係嚟自於嗰樣嘢啫嘛。是不是陳雲其實就嚴厲批判的這個關於將這個六四議題帶上去政改。陳雲 我最近看到蕭傑那邊的。 蕭傑那個很好啦當然啦。但即我們的角度認為應該沒收他的光環啦這樣。有些本土派的角度就是說你這次去講政改呢其實呢將那個議題呢轉向六四呢就是其實呢就是扭曲了個議題啦。我都不講這件事。但你只是從個政治智慧去判斷就是說這一班人你自己根本你最大的光環就來自於六四而已。你這件事上面夠膽不表態的話你們是死得的。 所以有兩個講法的。你剛才提到呢本土派認為不應該在大陸將六四變成一個議題呢這個是啱的因為你是大中華的教嘛變成是又是在大中華那又好了平反到六四那又怎樣呢、是不是你所有的人都要收聲呢你即是沒有普選都得呢是不是這樣呢兩回事來的所以這個本土派都是沒錯的因為你是轉移了視線是吧即、就是模糊了個議題、OK 那但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根本又不應該去是吧傾政改做什麼上海傾是吧這個都可以是本土派的立場傾上海咪做咩要上海經政改啫？我嗰日立法會就問一個問題，你解俾我聽，做咩上海經政改？屌你都冇人答，個個都係嘛？結果你而家傾到政改咩？上海 睇到面色，面口幾好？ 幾好喎、 啊？黃光亞面口唔錯。 係嘛？你嗰啲所謂公民提名、政黨提名，佢一早都知道收到啦，係咪？佢認為違反基本法，講得完。 喂，黃光亞擺定咁多本基本法喺度啊，即係有備而嚟啦。 仲要每人送一本。 預咗你哋嚟講乜嘢都好，你哋第二個公民提名嗰張紙嚟，我俾翻本基本法。 我而家中央咧就唔准收禮嘅，不過你哋有禮物係香港嚟嘅，咁我哋都要收。咁但係就來而不往非禮也，就準備好曬。屌你咩？你呢個黃呢個馮檢基就整個三鬼封案，整個道具，呢啲咪又學阿長毛唔間整道具。好啦，三鬼咁好啦，即係佢又冇講缺一不可，我有三。三鬼方案啫，因為真普選個共識唔係缺一不可嘅，咁就三鬼方案，一鬼就提名委員會，二鬼就公民提名，三鬼就政黨提名。其實佢應該話俾黃光亞聽，嗰兩鬼都冇用嘅，最重要係公民提名，唔係呢個提名委員會，因為公民提名咧同埋政黨提名都要交俾提名委員會確認嘅，係咪？咁你攞呢個三鬼方案嘅時候咧，佢即係攞個禮物送俾佢嘅時候咧，咁黃光亞就話啦：，而家即係我哋大陸咧。都好興嗰啲古玩市場嘅，即係古董啦，係咪？但係咧就要揾專家鑑定一下，因為有好多硬品，就好多流嘢，係咪？咁仲唔識聽啊？你個三鬼方案流嘢嚟嘅， 玩死你啦！玩死你啦！ 玩死你！ 呢班友上台就係俾人玩，鑑言辨色咁樣，跟住然之後睇完人哋面口幾好，湯家驊就好滿足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可以翻落嚟啦咁樣，做即係做乜嘢咧？做乜嘢咧？即係我唔好話你爭取到啲乜嘢，而係你令到成個政改嘅局勢變得好惡劣。係好惡劣嘅，而家嘅環境係你，因為你令到大家就係話佢首先你第一樣嘢就係話你示弱人前啦。第二樣嘢喺市民嘅角度嚟講，如果市民係清醒嘅話，佢就會見到你泛民主派喺度做乜嘢咧？即係一盤散沙，連咁基本嘅取態就係究竟係點樣傾？傾乜嘢方案？你哋連一個統一嘅講法都冇，然之後出到嚟又各說各話，就住一個最即係唔好講到咁具體啦，就住一個最虛無嘅，你哋一個肯定統一嘅立場啦，平反六四， 係 唔好講公民提名，公民提名唔係佢哋統一立場嚟噶， 係 唔係？ 但係平反六四係你哋個個都要去堅守嘅光環嚟噶嘛？ 民主黨係整個絕食宣言，雞蛋抗高牆， 係啦， 絕食爭普選，整個絕食宣言俾佢收， 係啦，佢咪又係俾翻個基本法你， 俾基本法， 俾翻基本法你，你出嚟嘅效果係令到無論係市民嘅觀感，又或者係喺北京嘅睇法入邊嚟講，都係覺得呢班人四個字不足為患啊嘛，佢點會射你啫？佢唔需要射你嘅喎，而家。 系啊，几开心添！ 罚过到啦，而家使乜搞啫？冇得搞噶啦喎！ 冇得搞嘅，冇得搞，嘥气嘅呢班人，浪费生命，浪费时间，屌你真系，系嘛？你有咩好搞咧？仲系嘛？ 基本上你睇到入去就係俾共產黨做一啲政治宣示，所以今日好多報紙都分別有引述呢、這個即係、就是、王光亞，即、就、係、是、作為港澳辦主任，佢係主家嚇，咁啊同你啲人傾嘅時候，佢表達嗰個立場，包括即係、就是、對梁國雄個批評啊，咁佢提到咧，即、就、係、是、特首普選有四個一。 嗯、 即係共產黨係最中意搞呢啲所謂政治語言符號，係、嗯、嘛？三要三，不要要團結，不要搞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咁咁啊！即係好温馨嘅，係、嗯、咪？佢嗰啲政治詞彙係經過即係雕琢嘅，即係有一字不肯放鬆的緊嚴嘅嚇、啊，要留喺度，即係要作為一個記錄嘅，唔係好似你啲契弟講嘢講得完，我唔知你噏乜柒係咪？佢話咧特首普選要四個一啊，點嘅啫嚇？四個一一個目標啊，咁你要如期落實係咪？咁呢個目標咧就係、是、普選， 一人一 到時咧就無論係即係超級富豪同埋街邊個阿伯咧，都可以一人一票。嗱、啊，呢、這個就係共產黨會不斷宣傳嘅。咁於是都係我哋嗰個講法，有得入閘屎都食，同有一人一票嘅屎都吃一樣嘅啫。佢第日會製造一種咁嘅輿論，就係話嗱，你唔好拗啦。最緊要係咪一人一票先？ 而家街邊啲建制派掛曬 banner， 係啦，就係呢啲咁嘅 區議員掛曬 banner。 佢講到建制派全部都係支持一人一票選舉，佢係支持一人一票選舉。 嗯， 咁但係都支持篩選啊嘛，係、 嗯、 咪？咁另外咧就係、是又係一個一個基礎嗱，咁啊呢個基礎就抱基本法做基礎，所以你送乜柒俾佢，佢送翻本基本法俾你，係咪？第三嗰個係一個共識就係、是。即係個特首一定要愛國愛港，唔好同中央對抗。第四咧就是、一份責任，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立法會議員同埋香港市民咧都要盡佢嘅職責咧，促成呢一個普選。呢、這個就是叫四個一啦，屌你咪幾好嘢啦！ 呢個一個共識係一個好危險嘅陷阱。因為點解咁講呢就係咧，佢係其實作為泛民主派又或者作為討價還價嘅一個反對派咧，你係唔應該同佢討論呢一樣嘢。喂，愛國愛黨不與中央對抗，呢個係一個偽命題，呢個係冇討論冇討論價值嘅命題嚟噶嘛？你喺度同佢 check 喺度討論嘅定義，你唔好同我講個定義，你同我講個方法。你而家講緊如何普選就係講個方法啫嘛？ 呢、這個佢要必須你係共識添喎， 嚇、嗯、 一個共識喎、 啊。你點樣共識？你會唔會寫落條文度先？你夠姜你咪寫落條文度咯。 唔得啊！ 你又寫唔到落，咁點共識啊？嗰、那個邊個同邊個共識咧？ 就話呢個係鄧小平帶俾大家嘅共識 咁就人係會死噶嘛，係咪先？我同你有個共識，咁啊點咧？係咪？你而家講緊係一個選舉方法嘛？但係啲泛民主派、反對派就跟住佢個音樂喺度起舞步，去同佢討論一個根本就唔存在嘅命題。討論咗咁啊點咧？好啦，你即係出討論過半年啦、一年啦，我討論咗，原來愛國愛黨係咁解咁樣，咁點算先得啊？屌你老尾！即係。故意跟佢個步伐浪費時間嘅呢班撚樣係咪先？好啦，咁呢個咁樣嘅，咁呢個咁樣嘅，呢、這個咁樣嘅討論咧，係即係完全係浪費咗，即係無論係浪費公帑啦、選民嘅呢個授權啦、各樣嘢咁樣。咁但係呢一班人咧就唔應該譴責嘅。黃毓民你呢啲咧一開始就話唔去嘅，呢啲人咧就應該受到譴責嘅。點解咧？我哋睇下阿伯點講。 鬧公民都咪 點解唔俾其他人去咧？係咪？所以我哋一直砌緊。接觸咧就其中一個方法，亦係一個好即係冇方法中嘅方法。佢唔理你，絕食嘅當你冇到，遊行當你冇到，咁點先？接觸佢一樣可以當你冇到噶，咁我都要試下啦，係咪先？咁所以接觸嘅坐監咧，其中一個係個書記嚟噶，呢、這個世界新聞嚟噶，啊！我覺得係好細噶啦，唔得都要試下。另外你講個民主派係會亂，佢而家係嘅，佢而家咧逢係好多選舉都係嘅。你咧，你哋呢邊咧，佢就梗揾啲人嚟同你勢，好似佢打住民主個旗幟嘅。譬如民主黨一出人咧，佢就有啲人就喺民主黨出賣市民，咁啊當然個明知唔夠你票多嘅，咪一齊攬住一齊死咯，係咁嘅。咁呢啲人嘅老實講，有冇別有用心咧？我唔知道。佢有咩動機我唔知道，但我只係奇怪點解你次次都咁用嘅咧？嗱，譬如話民主黨嗰陣時就話因為反對，就即係佢哋唔支持五區公投啊。咁支持五區公投嘅公民黨一樣俾人咁砌喎，咁有咩理由咧？嗱，就唔可以賴民主黨唔支持五區公投咯，因為呢個係支持嘅公民黨一樣係俾人咁追亂，令到佢輸。咁就滿意喺呢邊咯。咁咩人出錢嘅咧？點解有咁搞咧？係咪唔少錢喎？啲錢都嚟啦，我唔知啊。 係咪？即係我哋話先明啦。如果你真係民主派，你冇理由咁傻噶，係咪？選人不利己，同益曬個嗰啲共產黨嗰啲咁候選人。 咁樣喎、 啊，咁樣喎、 啊，點回應啊？開你拖喎、啊，特登去去邊呢個邊度嚟？ 多倫多啊， 多倫多，多倫多。咁我又跟住開佢拖啫。屌你，我十九喺嗰度多倫多有兩個活動啦，一個論壇，一個晚飯。OK， 係咪一日之內做曬兩壇。OK， 一樣好多人，我一樣講我要講嘅嘢。咁但係我對於阿伯咧，即、就、係、是、我好尊重佢嘅，我唔想批評佢，係咪？但係隔離嗰個阿婆咧，就真係不撚知所謂。OK， 阿伯咧。就係、是、我只能夠去理解佢係一個即係民主派嘅情義結，認為要團結，係咪？佢舉民主黨做例子，即係話你補選你揾人衰曬佢，其實人力就應該表態嘅。最新嗰次就係林海怡，係咪？佢話你等於收攬咗人錢啊 ，OK？ 你人力係要表態，唔關我事啊，你冇 ，OK？ 嗱、 嗯， 佢講公民黨，佢支持唔區公投，你都揾人搞佢咁樣。咁、 嗯、 呢個就上次2011嗰個區議會即係票債票償運動。咁但係票債票償運動咧，公民黨唔係我哋嘅對象嚟嘅當年，但係喺美孚個選區就同公民黨撞嘅原因咧，就是、大家冇協調。OK， 我哋晨早人喺度做嘢，佢又話佢晨早人喺度做嘢，大家冇協調，佢就當老鳳，咁咪一齊去選咯。咁解啫嘛，嗰次係，咁佢就講到咧，你要去選就搞到佢輸，硬係要去輸，兩個加埋都唔夠建制派多票，嗰次區議會選舉嗱，我話俾你聽啦。 美孚 嗰 佢，美孚嗰次，阿伯咧就其實懵撚咗，我而家話俾你聽，呢個唔代表唔尊重。 唔係啊，我覺得李柱銘係受人哋影響嘅，我覺得李柱銘係受人哋影響，因為呢個 你咁大個人，咁資深嘅政治人，唔肯定受人影響。 佢就係 唔係呢個咪就係個情義結個感情包袱咯？你明唔明啊？跟住佢提到書記都會絕食，有機會俾人拉，係嘛？書記都要佔中，係嘛？咁呢個係國際新聞，咁國際新聞又如何咧？請問 唔係呢個呢、這個你頭先咪講咗重點咯？佢咁大個人啊嘛，年紀大啦嘛，咁樣嗱呢個講法咧，即係呢個咁嘅公民黨受到追擊呢個講法咧，係不斷散播出嚟嘅一個謠言嚟嘅、 啊。 而呢個謠言咧。唔單止係公民黨以外嘅人散播，係公民黨自己都會咁樣散播。個證據係乜嘢呢？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咧，2012年嘅選舉咧，呢、這個講法咧係曾經喺選舉論壇上面咧出自梁家傑把口嘅。 係。 而當其時喺選舉論壇咧，我就已經攞埋相、攞埋證據對住梁家傑話俾佢聽，我啊黃陽達啊，喺呢個咁樣嘅區議會選舉啊，幫你公民黨嘅候選人助選啊。 嗯。 你講乜鳩啫？你喺度撲你個街！你已經贏夠硬㗎啦！老實講，當其時喺嗰個選區，你老尾就係、是、為咗嚇、啊、做一個造就一個弱者嘅形象。我哋而家好撚慘啊！卜你吉告急啊！個個都嚟追擊我哋啊！你老尾， 連黃仁達佢都驚。 係、哎、你老尾，周圍喺度講，唉、哎，而家啲人投票俾黃仁達啦，唔投票俾我，又唔撚叫我贏撲你個街。屌你老尾，個個就喺度淨係識打告急牌，然之後就喺度博同情，然之後就話俾人聽， 話到尾死咗，個個都知道你有機會贏，揼撚到你嗱，佢有份。李柱銘有份令你輸㗎，佢幫陶君衡拉票啊。 係 ，OK。 係，但係呢啲唔好記住啦。 唔記乜啫？舉例啊，即係係咪？即係調翻轉，如果你要用翻佢嗰個標準嚟講， 追擊我， 咁你咪追擊我哋啊！屌你啦，咪即係係咪？ 會唔會收咗人錢啊？ 係咪？會唔會收撚咗人錢啊？係啱唔啱啊？ 收肥佬 錢係嘛？啱唔啱？明知我冇得贏嘅係嘛？或者問啲嘅，你都要追擊我啊！屌你肥佬你又出報紙係嘛？李柱銘又出嚟，屌你助選，成個泛民主派幫陶君衡助選嘅，當時係陶君衡都係輸撚到撲街。講乜撚嘢啫？ 係咯，係咯，係咪收咗人錢咧？咁樣 收撚咗人錢咧？ 唔係話啲錢唔知邊度嚟啊？ 唔係，但嗱，點解要播李柱銘呢段片咧？我對於佢呢種講法咧，我就唔會覺得憤怒，因為老實講呢個老人家咧，我同佢咁多年係嘛，即係佢都幫過我哋唔少，打官司係嘛、各樣，即係我好尊重佢，我真係唔想批評佢。佢個仔同佢意見都相反嘅，我而家話俾你聽都唔怕啦，係咪？佢、都頂心頂肺，但我都唔想批評佢係嘛。但係你講嘅唔係事實。你头先嗰段说话有啲当时啲人问佢，然后佢答，你系借机就去抹黑我哋，即系我觉得你唔系一个君子嚟噶嘛，你系一个你喺我心目中系一个君子，好捻清高嘅君子嚟噶嘛，系咪？你点可以为咗个人嘅情感包袱，屌你咩？你作为一个屌你民主党嘅创党主席，系嘛？一个民主派嘅元老，系嘛？大家都好尊重你嘅，你去到最后，屌你妈同呢个阿婆。行系一气狼狈为奸，你谂乜你勾结外国势力，我都乐观其成。你做咩要唱衰香港进步民主派？ 嗯， 你有冇计过进步民主派2012年攞27万票，系咪？你嘅民主党系攞24万票，你有冇睇到呢啲系咪嗰啲人收捻咗共产党钱咧？ 嗯， 系咪？ 仲暗示啲錢喺邊度嚟嘅？屌你，你咪錢全部捐出嚟嘅 ？OK， 我哋追擊民主黨嗰啲咁嘅賣港實錄捐極都有嘅啲人。 嗯， 我話俾你聽，我而家出第二版咧，就出嘅呢、這個禮拜就出噶啦。 啊，使唔使加埋去上海之行嗰啲資料咧？ 係啊，包少少啦，但係而家趕唔切啊嘛， 即係最新 嘅下一版啫嘛，我哋跟住陸續出噶嘛，係咪？即係。即係你睇到李柱銘呢個講法，你就覺得香港真係都幾難有得救。 唔係，我覺得李柱銘咧係代表住，即係我覺得今時今日咧，我自己有另一個角度嘅，我自己有另一個角度嘅，就係我覺得李柱銘佢今時今日，又或者我哋之前大香港早晨有訪問李鵬飛咁樣， 嗯， 我覺得佢哋咧而家代表住嘅唔係一個政壇元老，佢哋代表嗱，因為佢哋第一，佢哋已經係。半退休狀態啦， 咪有啲人成日講佢哋有咩利益啫，個個都係真心嘅。屌，我冇話佢有利益。 唔係，我覺得佢哋真係冇利益。我只不過想顯示一樣嘢，就係話佢哋接收嘅資訊唔夠，唔足夠豐富，同埋咧再加上咧，佢哋身邊就環繞住嗰一班人，而呢班人咧就不斷咁將呢啲扭曲嘅資訊咧就散播俾佢哋。佢哋係代表住一個港豬嘅角度啊， 仲要係老嘅港豬。 即係佢哋接收到嗰樣嘢就係成班嗰班 民主黨有影響力嘅港豬。 係啊，呢下大劑啊嘛！呢下大劑嘛，大豬嚟噶嘛， 港豬就係港豬噶啦， 佢係 不辨是非，如果你諗，肯定就係港豬，但係仲係有影響力嘅港豬。 呢下大劑啊嘛， 識得發光嘅， 呢下嘢大劑啊嘛，係啊，對眼會發光 嘅問題。 呢下嘢大劑啊嘛，但係即係呢個係即係，我想講民主黨嗰班契弟咧，嗰班唔好講唔係淨係民主黨啊，即係嗰班泛民主派嗰班契弟咧，係日日喺度耳暗暗周圍講是非嘅。 係啊，係好興嘅，屌你， 好撚興啊，係啊，正經嘢唔撚做啊。 屌你啊，咩真係奇怪？ 正經嘢唔撚， 我哋唔係講是非，我哋公開講噶嘛。 梗係啦，我哋公開講， 公開講噶嘛，佢諗。都系背后耳语噶嘛？ 唔系，我哋公开讲都系从行为去判断啊嘛。 其实我 阴谋论， 我哋都唔会针对个人添咧，系因为你个人做咗件咁嘅事，系嘛？咁解啫嘛？你唔做嗰件事，我讲你个人都嘥捻你啦，系咪？你 A V 人唔捻睇，唔系 iPad 睇女咁啊？你讲 文明流影相嘥啊？ 系嘛？屌你啫，系嘛？咁你系你睇嘛？梗系讲人啦。咁你一啊，你话你对事不对，对人不对事喎？屌你，点解针捻住 A V 人喎？咁你嗰件事係你做嘅，咁我梗係講你㗎啦嘛，啱唔啱啊？ 呢個係我想講咧，李柱銘係一個代表人物嚟嘅。我想講嗰件事嘅影響係 好有代表性， 幾影響係幾咁大？當嗰班咁嘅契弟日講夜講嘅時候咧，即係我而家唔怕喺度講嘅，我係即係我有可靠嘅事，我有可靠嘅人證啊，我有可靠嘅人證啊，係有人目睹過何俊仁喺李柱銘面前講我黃洋達是非， 講你添啊？ 係啊。講我噶， 勁 喎！你咁 講我 咁高地位 嗰件事，嗰件事完就好撚簡單嘅，即係嗰陣我開 talk show， 跟住然之後咧就開棟篤笑，跟住阿李柱銘就問嗰啲人咧，問民主黨嘅，你識唔識黃仁達邊個？即係李柱銘根本就唔知黃仁達係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仁達咁樣，好似又係搞 黃宗文個徒弟咯， 佢唔知添啊，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嘅喎，而家又開 show 咁，咩人嚟咧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啲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你咁樣撲街嘅，咁呢個就係因為陶君衡同佢哋講嘛。 即係正經嘢唔撚叫佢哋做喎， 正經嘢唔撚。 屌你做咩其他嘢？ 大人大姐咁家產，民主黨主席前後主席去講是非，揾多錢開 show 都幾八婆。 屌你乜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嘅嘛？屌你老尾，咁家產唔撚講粗口都唔得。我哋兩個啊喺醫館做 show 啊，賺錢多撚過嗰啲，屌你老尾嗰啲出名嗰啲添嘛。屌你乜淨賺四廿幾萬啊！而家話俾你聽諗法啦，屌你老尾真係淨執四廿幾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物都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你做大佬，你啲嘢造謠真事啊，大佬！ 公開點算造謠啫？ 好認真啊！ 四十幾萬啊，淨執嚟噶，話俾你聽啊，錢邊度嚟？家產，我話俾你聽，我出普羅出三本書，總共賺緊咗六廿幾萬啊！我而家話俾你聽都唔怕啦，錢邊度嚟？ 唔係你想象下嗰個場面幾撚風趣幽默，即係兩即係民主黨兩大代。代表前後主席兩個遺物， 唔係我哋俾人哋講是非，我覺得冇問題。有人講嗰個冇人講係嘛？你有影響力係嘛？即係等於李華明都周街講，你睇下周圍都見到呢個黃洋達嗰啲助選團嘅，哇咁多義工嘅啲錢都唔知喺邊度嚟嘅，又係呢句屌你啦！ 呢個我都聽過， 係咪你都聽過？係咪即係咁樣？佢哋自己唔去檢討自己。 唔係，同埋你佢講得出呢句説話，你就明白佢嘅黨係點樣運作。點解義工會有錢嘅？ 佢咁鬼奇怪咧，真係 乜撚嘢邏輯嚟嘅咧？ 咁多人企街嘅，個街站滿，周圍都人，我去到邊度都仲要扮暗示喎、啊。你明示啦，撲你個街，你話 我聽我聽過佢話去問啊，究竟榕樹頭架車幾錢喎、啊？有乜理由架車咁靚咁樣？ 佢誒靚唔靚同幾多錢都冇關係喎，靚唔靚係你設計好唔好嘅啫。咁當然嗰架車係貴嘅，我而家 都貴啦， 好撚貴嘅，好撚貴嘅咁樣。即係呢班人咧係即係不可思議。好啦，正經嘢又唔做，正經嘢做嗰啲咩咧？就係、是、喂，我想講，原來琴日結束咗絕食喎，你知唔知？ 我知佢哋話明等佢要配合佢上海之行啊嘛，佢上海之行結束佢就結束啊嘛。咁佢哋覺得成功嘅，咁跟住有第二個階段啊嘛，而家話 又話有第二波，又話第二波 有勁人支持啊嘛， 又話有猛人出現， 有猛人出現。 不如我哋睇睇阿胡志偉佢即係絕食完最後講咩？ 是係去預備犧牲。第二個就係喺個過程裏邊咧，都提醒咗我哋市民大眾。爭取真普選，事實上都要每人行出一步嘅，唔可以停留喺只係透過口頭嘅説法咧就達到普選，所以我諗呢個係好重要嘅信息咯。 巴閉啊！絕食十六日啦， 三百八十個鐘， 三百八十個鐘頭啊！ 係啊，分別就係郭兆傑啦、尹兆堅啦，同埋呢個胡志偉嘅。 龍精虎猛啊！ 一個係清公盟，一個工黨嘅啦，另外就民主黨啦，兩個啊。 係啊，咁樣嗱，呢件事又係風趣幽默啦。第一件事就係、是，喂，絕食咁撚多人都可以咁無聲無息，都有難度。 冇陰謀論 嚇，唔係啊，我唔講陰謀論啊，我淨係講話你絕食咁多日都可以咁冇效果。即係冇效果嘅意思係你 大眾都唔知道， 冇係啊，冇人關心喎。 唔係好有效果嘅喂， 都幾可悲喎。 俾啲資料你，佢哋收集咗咧110份佔中意向書，1000個簽名支持三鬼制，跟住同埋最緊要就係籌得咗38000蚊嘢。 哦，咁樣 38000 十幾日喺度絕食收38000，我同你瞓十幾日啦，睇下38000一定 唔似 你賣少 太低估你自己啊，38000喎， 38000喎。 搞到咁樣真係情何以堪咧！真係跟住又話第二波喎， 成功㗎佢認為。 佢第一次做完咁樣都唔覺得自己戇鳩喎，仲要嚟第二波喎，又話咩重量級人物咁樣，同埋中間真係好多嘅批評啦，真係。喂，點解你絕食可以喺嗰度扎個營，跟住然之後你翻屋企瞓覺？咁你扎個營喺嗰度做咩？咁你真係生人霸死地嘅，你阻鳩住嘅地方，你唔喺嗰度瞓，你唔好扎住個營阻攔住人哋出入啦。你自己屋企絕食咪算咯。你夜晚翻屋企瞓覺嘅，咁你自己喺 Facebook 寫翻出嚟，我今日冇食嘢，咁咪算鳩數咯。反正都係聽你噏嘅啫嘛， 日日都我哋 Facebook 有食嘢。 即係呢個行動有咩意思咧？即係咁樣，即係老嘅又係咁樣，亂嘅又係咁樣。呢啲算係亂㗎啦，鬱文。 誒，真係惡搞。 頭先嗰個算係亂㗎啦，雖然50歲，嗰、那個係第二梯隊嚟嘅，民主黨新生代嚟㗎咁樣。你曾經灌注啲希望㗎呢啲咁樣，你係咪灌注希望喺民主黨啲身上？ 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黃即係黃楊達幾好㗎。我唔想打麻將， 我 睇到笑， 淡出嚟要 cap 出嚟，淡日嘅聲，淡嘅沙杯， 淡睇到笑嗱，我都未老化到好似你處命咁啊，證明一樣嘢，其實我想證明一樣嘢就係我啲反應係好撚快嘅 ，OK， 係咪？即係你講嗰樣嘢，我都冇諗到跟住呢個問題去答你，去諗第二樣嘢，係咪？好嘢，你都認為好嘢， 你想陰你講， 陰我。胡志偉，唉，50歲都叫新生代，咁呢個30多歲都唔算係新生代啊！唉，真係好笑 嘅。可悲呢班人。 唉，所以咧，嗱，我自己成日警惕自己嘅，我話俾你聽，即係呢度坐幾位後生仔喺度，如果我去到咁上下，發覺自己咧開始個稍為個反應慢少少，同埋個人係開始保守咧，我就一定收工嘅。我唔會丟人現眼，而家對住大家講，我話俾你聽，我一定唔會做一啲挑你丟人現眼嚟到自己。嗱，當然我哋俾人鬧嗰啲啊，即係政敵又好，啲親家又好，嗰啲冇所謂啦，係咪？如果你做得好又鬧你，做得唔好又係鬧你，咁嗰個唔係問題嚟嘅。但係就真係千祈真係唔好行翻轉頭，即係廣東話一句叫回堂，屌你！做人先真係唔好回堂，係咪？你一回堂咧，就係咁先玩完嘅，係咪？所以點解即係嗰陣時，即係你就算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讀書人，嗰陣時啲先賢都成日教你咧，屌你乜老而不死，係嘛？即係就係咁啦，係嘛？好多時就會你自己要真係要檢討嘅，你明唔明啊？係嘛？喂，呢個世界，即係毛澤東當年講， 屌你朝頭早八九點鐘的太陽是屬於你哋嘅，不過而家係屬於我嘅，暫時都 即係將來就到你嘅。 終歸就是你們的，我終歸都是我的，世界是你們的，即將來你嘅，不過現在是我的，真係，唉，你真係最大惡就係咁，係嘛？所以係要嗱，你睇好多好多好多即係叻嘅人，到晚年嘅時候就出事噶啦，係嘛？司徒華一個最好的例子，是不是？你是想都想不到在他即是晚年會出現這樣，但少有的就是好像蔣經國這些，是不是？都就死了，是不是？糖尿病搞腳又不行，得眼又盲了，明知自己即是都啊這個來日無多， 行將就木了，是不是？ 可以找個李登輝屌你就這樣了， OK， 所以你今日到就算你現在反覆茂平天辦難，你都冇人去批判呢、這個即係蔣經國台灣，我話俾你啲反對派個道理就係呢度嘛，因為佢可以善專而不善專，到咗臨老嘅時候，即係其實嗰個老嘅意思係就瓜老襯，係咪？佢可以即係解除戒嚴、黨禁，全部喺佢臨死之前做曬，係咪？你如果唔解除戒嚴，唔解除黨禁，你有咩可能有民主化呢？跟住你話俾我聽，係咪？跟住就暴禁，係咪？所以呢個就係一個人真係嘅，即係你到咗咁上下，你就要諗啊！嗱，當然我哋而家即係叫做花甲咧，都唔係叫老啦，係咪？都可以頂多幾年咧。到咁上下，你個人稍微遲鈍，你追唔上個潮流，然後你睇唔起嗰啲後生仔，係咪？即係我成日俾啲後生仔玩嘅，我都到而家都係屌你，我哋覺得個希望都係喺下一代咁啊！咁你做啲嘢嚟做咩咧？所以我嗰日有一日喺我網台節目，我就話：我哋而家所作所為就是為咗我哋嗰啲下一代，就唔係為咗我哋去保持自己嘅光環。做緊嘅嘢係保持自己嘅光環，或者去緬懷過去做咗幾撚多嘢。OK， 所以我有時唔覺意講，誒、哎、嗱，兩個激進派都我成立，我覺得都係唔係啱嘅，你明唔明？當然呢個係事實，明白？ 唔係，鬱敏成日都講呢啲嘢㗎啦，成日都為自己退休鋪路㗎啦。不過我即係喺呢一節完結之前，我就係講一句啦，鬱敏你即係諗都唔使諗，你有排都休息一陣。